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 听众朋友，现在播送戏剧故事《连升殿》，又名《连升三集》。这个故事根据同名京剧传统剧目改写。连升殿是著名京剧演员萧长华的代表演出剧目。连升殿这出戏对媚上欺下、嫌贫产妇的势利小人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嘲讽。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连升殿》，改写周传佳，演播萧童。 穷书生王明芳从老家徐州沛县进京赶考，三场考试都很得意。这一天，王明芳出了考场，见天色已晚，便到考场附近的连升殿投宿。谁知店主是个以貌取人、趋炎附势的势利小人。他见王明芳衣衫破旧、面带菜色，就喷着唾沫星子往外轰：“滚！滚滚，口臭难闻的叫花子。”王明芳申辩道：“我不是叫花子，我是赶考的举子。”店主瞥起他一眼，讽刺道：“举子，嘿嘿，我看你啊是个烂柿子。”王明芳人穷志不短，哪里受得了这样的侮辱，正要与店主争吵，好心的店伙计忙过来劝解，说店里还有半间草房空着，可让他全且住上一夜。王明芳心想，草房就草房吧，反正比住破庙餐风饮露强一些，于是就答应下来。他看着正房、厢房，楼上明亮的灯火，听着从里面传出来的猜拳行令、嬉闹笑声，不由得叹了一口气：“哎，君子无钱到处难呐。”店伙计把王明芳领到了那半间草房，王明芳借着微弱的烛光，只见里面堆积着柴草，满是蛛网，又脏又潮。他打开铺盖，正要就着烛光读书，店主走来，呼的一下把木栅栏门给关上了，又咔吧一声上了锁。王明芳忙问：“店主，你怎么把我锁起来了？”店主冷笑一声：“哼，天晚了，我要关门闭户挡鸡窝，这上房住着四面八方的赶考举子、南来北往的客商，夜里若是丢了东西，我找谁去？”王明芳听了店主这般混账话，恨不得冲出去和他辩个明白，但是店主已经拂袖而去。他叹息了一声，心里想：“这真是君子不得志，反被小人欺呀。”王明芳闷气难按，不能入睡，便从木栅栏门伸出头来，就着上房射来的一缕灯光吟诵诗书，以排遣心头的郁愤。不料店主正好打着经过，呵斥道：“再这么哼哼唧唧的，吵得一店的老爷睡不着，我可饶不了你。”“我睡不着，小声读书与他人何干？”店主撇了撇嘴，轻蔑地说：“啊呸，你也配读诗书？ 说着一把夺过王明芳手中的书扔到地上。王明芳怒不可遏，叫道：你把书给我捡回来。店主一愣，歪着头眯起眼说：嘿嘿，你真是念书的，那好，我来考考你，若答得出来，我乖乖的把书给你捡起来，若答不出来，可别怪我不客气。王明芳一心想把书捡回来，只好答应说：考吧。店主咳嗽了一声，问道：你既是读书人，可知道你们供的是哪位祖师啊？孔圣人。那我再问问你，这孔圣人有多少弟子，多少贤人呢？3000弟子，72贤人。好，我再问你，这72贤人里头有多少成了家的，有多少还没娶媳妇的？王明芳听他问的是如此荒唐，简直哭笑不得。他鄙夷地看了店主一眼，索性坐在干柴上不再出声。店主以为他答不出来了，得意地说：嘿嘿，怎么样，这就不晓得了吧？好，我说出来叫你长长学问，倒要领教。听着吧，这72贤人里啊，有30个成了家，42个光棍汉。他见王明芳在一旁冷笑，接着说下去：论语上说呀，冠者5、6人，童子6、7人。冠者就是成了家的，童子就是没娶媳妇的。冠者5、6人，5、6、30啊，童子6、7人，6、7、42嘛。王明芳忍不住笑出声来，嘲讽道：嘿嘿，看不出啊，倒有如此大才。店家更得意了，吹得更欢了：嘿，别看咱外面拙，可内里秀，不信你出个题考考我。好吧，我倒要考你一考。那么马棚伸腿儿，此话怎讲？马棚伸腿儿，你就出题儿吧。王明芳不理会店家的小人占便宜的伎俩，说道：我出个题，叫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你来做吧。店家哪里懂得这内中含义，抓耳挠腮的嚷嚷道：哎呦呦，你打哪儿学了这么两句呀？只见他转着眼珠子，拧着眉头，半天说不出话来。王明芳正要训斥他几句，忽听他叫道：哎，有了有了，这有何难呢？这个说的是苏秦，他的父亲苏东坡家中豪富，所以说是素富贵。后来呢，听说曹操开科取士，苏秦便命人打点琴剑书香，带上金银无数前去赶考，一路都是富贵，所以叫行乎富贵。到了京都，三场已毕，曹操见苏秦才学出众，心中妒忌，心想要是娶了苏秦呢，日后怎还能显出我曹操来呢？于是就把苏秦赶出了贡院。曹操打从这儿起就奸起来了，苏秦得知此情，一气病在了店里，随身带着金银全花光了，打这儿呢就贫贱了，所以叫素贫贱。京城里待不住了，只落得讨饭而回，这不就是行乎贫贱吗？回到家，妻子李三娘正在磨坊推磨，一瞧见丈夫不地而回，一扭脸没理他，苏秦一气之下又走了，周游列国去了。李三娘后悔了，打点了个小包袱，辞别了公婆，扛了把雨伞出外寻夫，路上碰见了孟姜女，正在找她丈夫，于是一路同行，到了界牌关，又遇见了代战公主带领人马追赶薛平贵还朝， 姐儿仨见面一叙谈，同病相怜，抱头痛哭，搭伴往前走，走一站哭一站，走一程哭一程，一直哭倒了万里长城。王明芳实在听不下去店主的胡诌八扯了，打断说：“你讲完了没有？”店家抹了抹嘴角的白唾沫问道：“你可听明白了？”“哼，真是好极妙极，可恶之极呀。”店主仿佛没有听清这最后一句话，得意的两眼放光，满脸通红，说道：“瞧，我给你讲了这么半天，伤了神了，得保养保养。”于是对店伙计叫道：“哎，给我熬四两人参汤，补补我的神情。”长夜漫漫，王明芳好不容易熬到了天亮，店主刚把店门打开，暴露的就进门喊道：“暴露的来了，暴露的来了啊！会试提名喽！”店主问他：“哎，报哪位？”“王老爷高中了，可住在这儿啊？”“哦，准是上房老爷们，您先贵房歇一会儿，带我去叫。”叫了半天，上房里只有姓唐的、姓郎的、姓黄的、姓杨的，就是没有姓王的。店家又到楼上去问，一个姓崔的纨绔子弟从梦中醒来，误以为是自己中了，顾不得穿衣服，就往楼下跑，一边跑一边狂笑大叫：“这是我祖上的阴德，父母的德性，坟地里的风水，愿吾皇万岁万万岁！”等他跑下楼一问，才知道是弄错了，弄了个猫咬虽跑空欢喜，气着他大骂店主，搅了他的好觉。看来连生店里没有住王老爷。暴露的刚要走，店伙计提醒说：“哎，草房里的那位赶考举子还没问呢。”店主连连摇头：“嘿，凭他那副模样还能高中？不是你提醒我，倒把他忘了。时候到了，该打发他走了。”说着走过去打开草房的木栅栏门，喝道：“嘿，天亮了，该放鸡送狗了。”王明芳只想快点离开这里，忍住气压住火，不与他计较，扔下店钱就要走。店伙计问道：“哎，客官姓什么呀？”“姓王。”店主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反问道：“姓黄？”“王。”“狼？”“王。”“唐？”“王。”店家自言自语道：“怪了，您瞧他那副模样，浑身上下哪一点配姓王啊？”“哦，我知道了，您呐是姓三点水那个汪。本人坐不更名，行不改姓，姓的是三横一竖的王。”店主怎么也没有想到，眼前这位穷书生就是黄榜高中的王老爷，这可真是有眼不识金镶玉，错把朱砂当红土啊。他立即换上一副笑脸，哈巴狗似的说：“哟，王老爷，小人在此候您多时了。”“靠后靠后，我的口臭。”“老爷的口还能臭？天天嚼槟榔，吃素炒，喷喷香，哎，就像香料店里的味儿。小人的口才是真臭呢，成天里满嘴喷粪。”暴露人核对了王明芳的姓字名讳和故里，证实王老爷就是王明芳。店主忙上前磕头贺喜，扶王明芳坐下，说道：“老爷您坐着，您要是站起来，那我就是王八蛋。老爷故里徐州沛县可是个好地方，我们家祖坟还要往那边挪挪呢。”说着又命伙计取出崭新的衣帽靴子，亲自给王明芳换上，一边给王明芳换衣，一边说：“如今呢，那是衣帽取人，您穿这身旧衣服遇上人人君子还可以，若是遇上势力小人呢，可就把您给搁错地方了。”王明芳穿戴完毕，店主端详了半天， 装出要抹眼泪的样子说：“想当初我老掌柜的在世，总想穿这么一身衣裳，我好容易给他做了，还没穿，他就故去了。今儿个，哎，您穿上这衣服，我猛着这么一瞧啊，哎，真好像是我爸爸。”说完以后，又把王明芳换下的破衣烂鞋收拾起来，说是要供在祖宗灵位上。第一次暴露，王明芳得中的是第八名进士。次日奉旨朝考，王明芳经殿试拔取翰林庶吉士，辞过衣帽，穷林宴罢，王明芳回到连升殿等待授官。殿主将他供在最好的上房里，曲意逢迎，献媚备至。过了几天，暴露的第三次来到连升殿，店家俨然以二爷身份接过报单，双手呈给王明芳。只见那上面写道：“捷报，翰林庶吉士王大老爷印明芳，亲放江南提学道。”片刻，吏部差官为林祝贺。那差官原系王明芳年兄，两人相见不禁感慨地说：“若非十年寒窗苦，怎得梅花扑鼻香啊。”王明芳刚把吏部差官送出门去，江南提学道衙役三班捧着官带来到，迎接王明芳大老爷上任。衙役三班的书吏、衙役、造吏一一见过王明芳，叩头谢恩，鸣锣开道，就要登城。店主一看这阵势、这气派，忽然灵机一动，对王明芳跪求说：“啊，王老爷，小的也不愿意开店了，求老爷施份恩，将小人带到任上赏碗饭吃吧。”王明芳冷笑道：“店主动，我乃贫寒出身，况且又是出任为官，此番到了任上，哪有人参汤给你吃啊？”店主听出来是在讽刺他，他惨笑着说：“大老爷，我那是说着玩呢，只要您肯赏碗饭，到了任上，我连豆浆也不敢喝了。”王明芳本可以一口回绝的，但又一转念，世上的势利小人又何止店家一个呢？大人不计小人过，又何必跟他一般见识呢？于是说道：“带你去就是了。”谢老爷赏饭。店家叩头已毕，并未走开，脸上堆起惨笑，接着说道：“老爷此番容任一定是迟疑，这个前站您得赏给小的。”“好吧，赏给你。”王明芳痛快地答应了。店主还不肯走，吞吞吐吐地说：“老爷，您老的口味我最清楚，这管厨呢，也得赏给小的。”王明芳觉得他说的多少也有些道理，顺便答道：“行啊，管厨也赏给你。”他想这回店主总该满意了吧。不料店主忽然间跪到了地上，声泪俱下：“王老爷，您就是我的再生爹娘，您老日理万机，需要一个贴身奴仆扶持，小人我一时一刻也离不开您王老爷，您的吃喝拉撒、人情礼节，一切的一切全包在小的身上了。”王明芳见店主家口气如此恳切，心中竟有一丝感动，他想说几句感谢安慰的话，却不知如何怎么说出来呢。几天前他住进连升殿的情景又一幕幕地浮现在眼前。常言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难道店主家真有悔过之心，愿意赎回先前的过错吗？他想到这里，脸上露出了欣慰的微笑，轻轻地点了点头。店主早把他的神色看在了眼里，喜出望外地叫起来：啊，您答应了老爷。王明芳不解其意，反问道：答应了什么？答应把树物也赏给小的了。王明芳仿佛被人欺骗了似的，心头升起一丝不快和恼怒，看着店主那副奴颜，那副嘴脸，不由得一阵恶心，便没好气地说：树物也赏给你了，行不行？你还有什么念头，统统说出来。他想看一看眼前这个利益熏心的小人究竟有多大的胃口。店主没有猜透王明芳的心思，以为抓住了一个好机会，兴奋的两眼放光，但一时呢又想不出什么合适的差事来了，便说：王老爷，这么说得了，这衙门里所有进钱的道，您就都赏给我一个人好了，我全包了。王明芳不由得大笑起来，如今他才真正懂得了什么叫利令智昏，什么叫欲壑难填，对于这种势利小人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店主颤声地哀求着：老爷，好吧，我什么都赏给你。王明芳声色俱厉。有人在一旁说：老爷，您把印交给他，叫他去，您就甭去了。这店主竟然没有听出言外之意，他说道：这怕不合适吧。王明芳把手一挥，说道：启程。一队人马疾驰而去。 王老爷！ 店主跌跌撞撞地追过去，直到人马影子消失在地平线上，他才像一只泄了气的皮球瘫在了那里。 听众朋友，以上为您播送的是著名京剧演员萧昌华的京剧演出代表剧目《连升殿》。今天的经典戏剧故事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再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 听众朋友，今天播送戏剧故事《小市民》。《小市民》的原剧作者是苏联的高尔基。高尔基是苏联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他一生的创作活动为无产阶级文学事业树立了一座丰碑，他的作品深受我国人民的喜爱。小市民写于十月革命前，作品批判了新老小市民的顽固和软弱，揭露了自由主义口头上反对旧制度旧生活，却缺乏行动，企图走中间道路的幻想，刻画了坚定果敢的准备革命斗争的先进工人阶级新人形象，在俄国第一次民主革命前夜，抨击小市民思想正是列宁号召的重要战斗任务。高尔基的这一力作不仅在当时，而且在今天都具有深远的意义。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小市民》，改写牛志强，演播刘安泰、张桂兰。 世纪末的太阳懒洋洋地渡过苍穹，仿佛一个迟暮的老人把迷迷瞪瞪的目光缓慢地扫过老俄罗斯帝国一个小城市的灰压压的屋顶，落在别斯谢苗诺夫家的玻璃窗上，映出一片惨淡的昏黄。 当当当，大房间的五角里，一个古旧的历史大钟发出老人般沉闷的嗡响，报道着又一个秋日黄昏的降临。别斯谢苗诺夫的女儿小学教师达吉亚娜半卧在躺椅上，把看累的书往膝上一扔，无目的地环视着笼罩在昏暗中的偌大房间。达吉亚娜她轻轻地叹息一声，自言自语地说： 为什么书上描写的生活总是和实际生活不一样呢？生活像一条浑浊的大河，静静的、单调的流着。如果你要注视它怎么流，眼睛都会疲倦，觉得寂寞，脑子也迟钝起来。啊，真累呀！在学校里吵嚷和混乱使我疲倦，在家里安静和整齐也让我疲倦。弟弟彼得打着哈欠，睡眼惺忪地从自己房间里走出来。 哦，天都要黑了，该喝茶了吧？怎么一股油漆味儿老是从老人们的屋子里往我屋子里透，弄得我直做噩梦。 他在大房间里踱起步来，吹着口哨说： 真无聊啊，每到晚上这个家就觉得好像特别的窄和烦闷。 所有这些古董的东西好像都膨胀起来了，变得更大更重了，把空气都给挤没了。瞧，这个大碗橱放在这里一动不动都18年了，据说生活在前进，可却没有把它移动一下。小时候不止一次把头撞在上面。笨东西，这不是碗橱，简直是个象征，归来把它搬走就好了。大吉亚娜看见弟弟闲得无聊，劝了两句： 彼得，你自从因为参加学潮被开除回家以来，天天都是这个样子，什么地方也不去，一到晚上就往叶莲娜那儿跑，老人们很不放心呐。你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彼得愤慨地说： 真是鬼迷心窍，我怎么参加了那个愚蠢的学潮呢？我进大学念书，并没有感觉什么制度妨碍我研究古罗马法律啊。说良心话，没有。我只感觉到同学们追求有道理，就跟从他们了，于是就勾销了我2年学籍。这是对我施加暴力呀。我本想等毕了业，去当律师，做事，生活。 这时，房客杰杰列夫走了进来。这个愤世嫉俗的谈话尖刻的教堂唱诗员接过彼得的话茬，挖苦地说： 告慰父母，造福祖国，当一个社会的顺从的仆人。 彼得翻他一眼，愤愤地说： 社会？社会老是向个人提高要求，可是却不给个人有正确而又无阻碍的发展的可能。人必须首先做一个公民，社会这样呼唤，我曾经是个公民呢。去他妈的吧，我没有责任服从这个社会的要求，我是个人，人是自由的。 杰杰列夫诙谐地说： 小市民曾经做过半小时的公民。 又摆出一副哲学家的派头，慷慨激昂地说： 12万分可敬的两脚动物，你们以为应该以善报恶？那就大错特错了。对恶永远要偿还以100倍的恶。假如你向邻居恳求面包的时候，他给你一块石头，你就把一座山推到他的头上。 晚饭时间到了，别斯谢苗诺夫和老伴儿阿库琳娜招呼在他家搭伙的房客们，鸟贩子比尔奇辛和他的女儿，裁缝波利亚，寡妇叶莲娜，大学生西什金，女教师茨维塔耶娃，还有养子火车司机尼尔，围坐在大长桌子旁。老太婆又开始为搬茶炊、扫院子这些琐事唠唠叨叨。老头子又在催问儿子写没写替他讨回一个商人拖欠油漆费17卢布50戈币的成文，并对老伴儿买的方糖不合他的意而大发起火。老头子是全家的帝王，别看他没有什么文化，吝啬贪小愚昧保守，喜欢独断专行，事无巨细都由他说了算。彼得放下叉子说： 又是这一套，好像煤灰铁锈都落在灵魂上了。等我大学开除期限满了以后，就到莫斯科去，和从前一样，回来只住一个礼拜，多一天都不待。这种小气，这种小市民的庸俗，真让我看不惯。一个人生活多好啊， 老头子听了，瞪儿子一眼。陈夏莲推开汤盘，捋捋花白的大胡子说： 真后悔，花那么多钱让你们去受教育。原想你大学毕业，娶个有陪嫁的媳妇儿，当上个参议员，一年有2000的进项，过上好日子。可如今你给开除了，你姐姐成了老处女，我们这辈子快完了，你们得生活下去。可看看你们，我就不明白你们究竟想怎么样生活，怎么打算。你们不喜欢我们这一套，可你们想出了什么新的一套吗？ 爸爸，这话你说了第几遍了？ 大吉亚娜无精打采地说： 我也不知道，想象不出什么叫生活，我该怎么生活。 杰杰列夫想打破这沉闷阴郁的气氛，便举起杯子调侃道： 诸位，还是喝点酒和茶什么的，当个酒鬼多好啊，又不费力气，又讨人喜欢。为什么我们俄国有这么多的酒鬼？因为歌心的人，勇敢的人，人家嫌恶，而酒鬼人家却喜欢。喜欢什么小东西坏事情，总比喜欢什么大东西好事情要方便。 彼得扔掉汤勺，脸色涨红的呛白他： 我们俄国，难道俄国是我们的？我的？你的？我们是什么东西啊？我们是谁呀？ 这时候，老头子别斯谢苗诺夫站起来，哗啦一声把椅子推开，气愤地走回自己屋子里去。大家愣了片刻，只有火车司机尼尔眨着快活的眼睛对大吉亚娜和彼得姐弟俩说： 你们呐，生活得太无聊了，应该做些什么事情，谁工作谁就不无聊。我可没工夫无聊，晚上还得上夜班呢。波利亚洗完碗，也想冲破这沉闷的局面，就拉大吉亚娜去看戏。大吉亚娜在钢琴旁边坐下来，无精打采地奏出一串忧郁的音符，低沉地说： 戏都是假的，开枪杀人嚎啕大哭的戏让我讨厌。生活毁灭人是没有声音，没有叫喊，没有眼泪的，是不知不觉的。 人们渐渐的都走了，老太婆阿库琳娜打着哈欠把灯熄灭，在暗中碰撞着椅子走回自己的房间。老头子别斯谢苗诺夫在读圣经，嗡嗡的声音就像那口老钟。 第二天中午饭时，别斯谢苗诺夫家又爆发了一场争吵。老头子训儿女训了整整一个钟头，儿子背朝着他，女儿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使他又伤心又气恼。 你学会了傲视一切，却没学到处事的分寸。人家把你开除了，你以为不对吗？大学生应该学习，不是去支配生活。假设每一个20多岁的小年轻都想安排秩序，那么谁都来瞎管闲事了。等你学好了，成了能人，那时候再发议论。没学成之前，对于你的议论，谁都有权利说一声嘘。 我说这些是好心，不是坏心，因为你是我的儿子。这个时代太乱了，什么都在毁坏破裂，生活在波动，我为你担心。有个三长两短，谁养我们老呢？我对妮儿什么也不说，虽然她是我的养子，她无论如何没有血缘关系啊，我觉得她越来越疏远了。 接着他又明确表示反对儿子和寡妇伊莲娜的恋爱，骂那女人是荡妇。彼得毫不客气地说， 你的道理对我们太窄小了，我们长大了，超过了您的道理了。正如我们长大了，衣服小了，我们觉得紧，它箍住了我们。你所过的生活，那套规矩对我们不适用了。 老太婆阿库琳娜哀求父子俩不要再吵，说自己就是住在草房里都行，就是一家子不要再互相咬。老头子粗暴地把他轰开了。 大吉安娜又同情弟弟，又怕父亲气坏了，痛苦地呻吟起来。 上帝呀，这是什么罪过呀？这时尼尔下班回来，一脸的烟黑，满身的煤灰，一进门就遭到养父一顿臭骂。 你向波利亚求婚，也该先和我们商量商量啊！你这是反基督，反基督！你就这样来感谢我们给你吃的面包和盐吗？ 尼尔义正辞严地大声说：“ 你的面包和盐，我是用劳动还你的，并且以后还要还。可是你的意志，我却不能服从。”你要我娶一个傻女人，仅仅为了她有10000的陪嫁，我要她做什么？我和波利亚早就相爱了，从来也不瞒谁，我向来做人光明正大，我没有什么该受责备的。 老头子气急败坏，大声喊叫，让尼尔还他抚养费，还威胁要把他赶出去。尼尔直视养父臃肿的脸，高昂地说： 你什么也不能，吵就吵，在这个屋子里我也是主人，我做了10年工，赚的钱都给了你，这里就在这个地方。 他用脚踏着地板空空直响，一挥手， 谁劳动谁就是主人，请你记住这句话。 别斯谢苗诺夫的大胡子抖动着，瘫坐在椅子上。尼尔又对惊悸的涨红了脸的达吉亚娜真诚地说： 请原谅我说真话，你不是也要逃走吗？我热爱生活，喜欢热闹，喜欢工作，喜欢欢乐，难道你们是在生活吗？你们只是在生活旁边徘徊呻吟抱怨，怨谁？什么原因？为了什么？却不明白。睡觉只朝一面躺，不舒服就翻个身呐，你用些力呀，翻个身呐。大吉亚娜深情地望着这个自己内心钟情的小伙子，泪水涌了上来。 这生活争吵琐碎轻札践踏着我，我没有气力了，甚至我的绝望都是无力的。尼尔激动地说： 这是腐烂的生活，这里的一切都是畸形的，谁都不觉得生活被他们毁坏了，被贬低到无聊了，他们用生活给自己造成了监牢、徒刑、不幸， 我憎恨那些毁坏生活的人。 这时，一直斜睨着眼睛观战，并时不时帮涅尔茨·别斯写妙诺夫几句的杰杰列夫，用他惯有的冷嘲声调说： 其实我倒是挺喜欢那些人的，因为他们聪明的合乎分寸，笨的合乎分寸，善的合乎分寸，恶的合乎分寸，诚实的，卑鄙的，胆小的，勇敢的，也合乎分寸。典型的小市民，登峰造极的把卑鄙下流体现在自己身上。卑鄙下流是一种力量，这种力量甚至可以战胜英雄而存在，而胜利。还是让我们先来喝杯酒吧。 说罢一饮而尽，酩酊大醉。尼尔痛心的要扶他回自己屋里去，杰杰列夫执拗的连连说： 老弟，你扶不了我的，我无论是和被告还是原告都没有关系，我自顾自，我是罪行的一个物证，生活被毁掉了，小市民把生活缩小了，弄紧了，所以我证明人没有什么地方，没有什么东西，没有什么目的可以生活。 秋风把白桦树金色的落叶洒满了庭院，又一个清冽的早晨来到了。老太婆在大房间里打扫灰尘，鸟贩子比尔七星得知女儿波利亚爱上了尼尔这个淳朴正直能干的小伙子，高兴的手舞足蹈。他原来一直以为尼尔是要娶达吉亚娜的呢，不料这话竟惹翻了别斯写妙诺夫，老头子把他兜头盖顶的大骂一顿，说他是个叫花子，翻脸不认这个远亲，把他赶了出去。叶莲娜来交房租，老头子一个戈壁一个戈壁的精打细算，为一共收了95戈壁而洋洋自得地说： 说算得准，亲爱的太太，你说得对，太阳出山下山也很准，既然天上有规矩，那么地上就应该有规矩。 这时从达吉亚娜房间里突然传出一阵阵沙哑的呻吟声，老太婆亲耳听了半天，推门进去一看，失声惊叫起来，原来女儿为失去了尼尔悲伤过度，竟喝了一瓶子阿摩尼亚药水，企图自杀。老太婆呼天抢地，老头子急得跺脚，彼得跑前跑后，女仆慌手慌脚，碗碟都碎了，椅子倒了，家里乱作一团，房客们纷纷前来帮忙抢救达吉亚娜，街坊们过路的人纷纷围上来看热闹，七嘴八舌猜测议论，幸灾乐祸，同情慨叹，说什么的都有。一个老太太还顺手偷走了一条白面包。医生终于来了，一番紧急抢救使达吉亚娜脱离了危险，她的食管烧伤了，呻吟不已，她的心灵创伤已经永难医治了。杰杰列夫轰走了那些围观的小市民，又发了一通感叹： 生活，人们叫喊叫累了， 就不作声了，休息一会儿又叫喊起来。这座房子里无论是痛苦的叫喊还是快乐的欢笑，一切都消失得特别快。无论是什么震动，对于这座房子都像用棍子打烂泥塘一样，最后的声音总是卑鄙的叫喊。卑鄙是这地方的女神。 黄昏又给别斯西喵诺夫家笼罩上朦胧的稚闷。大屋子里几个人正陪着躺在躺椅上的达吉亚娜聊天，主题仍然是那两个令人揪心令人困惑的字，生活。 波利亚闪动着大眼睛，若有所思地说， 不是所有的人都在生活，很少有人享受到生活，许多人只是做工，为了一块面包。杰杰列夫抽着烟斗感慨道， 在俄国做醉鬼流浪汉要比做清醒的诚实的办事的人方便得多，也安静得多，只有像大刀一样无情正直强硬的人，只有他们才能有所成就。 尼尔推门进来，兴冲冲地告诉大家，他刚才惩罚了混蛋的车库主任。他挥动着拳头说， 生活的权利不是谁恩赐的，而是争取来的，人应该自己给自己争取权利。假使他不愿意被一大堆义务压死的话，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但我深知生活是严肃的、困难的，甚至是残酷的，并不是已经安排好的。不，我们诚实的人不能老被猪罗、傻瓜、小偷指挥，生活不会老是跟着他们前进，他们终将消失。不变的行车时刻表是没有的，为了把生活安排好，要求我拿出全部力量和才能。我并不是勇士，不过是一个诚实健康的人，但我还是要说，没有关系，我们会胜利。 也许也莲娜受到尼尔的感染和鼓舞，他要勇敢地把彼得从这个该死的家里夺走，他爱他，干脆和他同居。这下子可气炸了别斯谢喵诺夫，他转着拳头吼叫，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野莲娜，骂所有的房客。 魔鬼，都是你们勾引我儿子，我要叫警察来，把你们通通地赶出去。 老太婆手足无措，达吉亚娜苦苦劝解，彼得还是烈烈切切地跟着叶莲娜走了。 老头子气急败坏，又大骂女儿知情不报，阴谋反对父亲。 达吉亚娜支撑着站起来。